皎洁，我不想道别。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你的伤痕，我的痛心，隐藏在祝福里。满天星星，你在哪里？我说不出口的真心，请你离去听。我喜欢你， 10:08，欢迎来到第一个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怎么了，春春？ 想听听看你的声音有没有进去啊？ 应该有吧， 就是直播那边。 好哦，好的，10:08，欢迎来到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在我对面今天陪伴我的这个人是， 嗨， 是春春，好棒哟。 好棒哟。 好，今天为什么是春春呢？不是因为玛丽没来，是因为玛丽有一点事情耽搁了，她等一下就会到。所以今天坐在我对面的人呢，就是春春。春春会陪我们度过不知道多久的时间。 希望很快。玛丽赶快来。 倒也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你坐在对面也是挺好的呢。 是吗？是因为我长得很喜感吗？哎，干嘛这样？ 沉默。因为你长得很可爱。 Thank you。 好的，刚刚一开始听到歌曲呢，是来自 李玉玺的《满天星》是他的新歌。 为什么你声音那么小声啊？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今天的声音怪怪的？喂喂喂，这样有变比较大声吗？ 有。 对啊，刚刚在，我吹到底耶，我已经吹到底了，它才这么大声。 太奇怪了。 我今天中气不足吗？ 我决定去瞧瞧。 好，你来瞧瞧。好的，趁春春在来瞧瞧麦克风的同时呢，我来预告一下今天的三个小时的节目究竟有什么。首先呢，第一个小时呢，当然还是我们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呢，帮你加油，帮你打气，帮你赶走你的烦闷，听你说说抱怨的事，听你说说开心的事，你都可以打电话进来哈利路亚，或是直接在 APP 上面，我们的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打电话的话呢，电话是02-2363-995,23639955。当然，如果你不方便打电话，你也不想下载 APP, 你想要看录音室的实况的话，你也可以立刻上我本人，就是吴仲强 Hank Wu 的粉丝团，里面正在直播录音室的实况，框框框框框框框。当然你可以在上面上面留言哈利路亚，如果我有看到的话，我可以立刻回应你啊。我知道了，春春，既然你在我对面闲着没事，其实你可以把那个镜头反过来，你看着画面直播我，然后你拍我就好了，对不对？然后你还可以顺便滑一下留言。 现在瞧吗？这样 Kitty 口口的 大家就是喜欢你 Kitty 口咯。你知道直播是可以把镜头切换到前面的吧？ 我知道，但是 等一下再弄好了啦，等一下再弄。 现在充电，等一下再弄好了。 等一下再弄好了，我觉得你一个人忙不过来，你是需要我的。好的，第二个小时是干嘛呢？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没有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塔罗世界了。 嗯， 好吧，第二个就是 马里马里轰。 强强的塔罗世界，强强就是我本人，没有别人。乔治同时叫做强强，同时叫做汉克，同时叫做吴仲强。在第二个小时呢，会在现场帮大家算塔罗牌。所以如果呢，你有什么疑难杂症，或是人生遇到了什么方向上的阻挠，都欢迎第二个小时打电话进来找我算塔罗第三个小时。温馨的点歌曲，老梗不会变的，就是这样。以上呢就是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好，首先要先来进行这件事情。 飞碟随堂考。 好，今天飞碟随堂，我刚才在讲什么？ 飞碟， 飞碟，今天的碎碟。 太有梗了， 飞碟啊！今天的飞碟随堂考要考的是田馥甄的歌曲，请你打电话进来说出歌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答对的呢，就可以送你水润心肌前导保湿喷雾，还有深层含水润泽保湿露哦。 想保持安静。头发在枕着他自己，呼吸在挑剔空气，这个脑袋直到何时为虚、想爱别人何止要运气， 是不再安静，头发为谁分开自己，呼吸能被谁呼吸，这个脑袋知道让谁委屈。 伤心难过多少次，我们始终相信爱情，因为这就是爱。有种症状让人身体发烫，心跳加速，就算被传染了也不想痊愈。HTJ 首张创作 EP 这就是爱烧烫发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水有怪味， 奇怪，我有换滤芯啊。 哎，每天喝的水不可以用山寨版滤芯，一定要用原厂的才安心。樱花净水器都用原厂滤芯，会定期提醒你更换，还有原厂专业人员到府保养检测，饮水安全交给专业的樱花原厂服务，才能大大放心。 樱花水质健检开跑喽，0800021818。 Sakura， 暑假不可错过的动漫盛会，规模最大，活动最多，国内外名师签名会及周边精品，畅游漫博玩创意。2016漫画博览会，8月11到8月16，台北世贸艺馆精彩登场。 哎，阿芬啊，起来啊啦！ 再睡一下啦。 吼，你30岁啊呢，卖提健康开玩笑啦！来，这张你看下， 子宫颈抹片检查。 嘿啊，满30岁以上，政府开始补助子宫颈抹片检查，你吼赶紧做检查啦！ 啊，你也忘了做乳房摄影检查。 你拢同款啦，免钱的妇癌检查袂好用，无听过千金难买早筛到吼，连我都知影三点不漏呢。 三点不漏，幸福不漏。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我一个人也可以幸福，一个人 越美好的爱情越是难缠的幽灵。关诗敏最新专辑绽放2.0，抒情主打一个人也可以幸福，陪你一个人找到幸福。 听完广告听歌喽， 健歌金曲 所有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创作暖男 Eric 周新哲，温暖动人宣言 This is love。 只有些困难被寂寞，可是何必要所有人欣赏，不管谁的解答，只关心 教会我们的事，优质无可取代，情歌非他不可。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 10:21，我们现场 感谢春，感谢春，感谢春的支援。 天后再临，强势回归。你刚刚还好吗？ 还好，还好。 你知道你不在了，这短短的几分钟 ，App 上面就已经说啊，玛丽，玛丽呢？啊，没有玛丽啊，玛丽啊，我的玛丽。 有一天你不在，大家也会这样的。强强呢？强强呢？258万呢？258万呢？ 不会发生这种事的。我知道听众是这样的。好的，哈雷路亚这个小时呢，就是要帮你哈雷路亚。刚刚讲过了，就不讲了。 好， 今天。哈雷路亚，就是已经在网络上面留言哈雷路亚的朋友的留言数是 零。零吗？ 撇开生日快乐不讲的话是零。 好惊人哦，我们终于到了这一天。 无所谓吧，我们有以前也经历过这一天啊。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 APP 跟你直播下方留言的时代了。 对对对对，但是呢还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小时，就是你当下发生了什么难过或者是开心值得庆祝值得哈利路亚的事情，当下就可以去我们的青春点点点的 Facebook 粉丝团里面找到网志，网志呢就有周日的留言板，里面就可以留哈利路亚当下发生的事情，应该当下就记得，对不对？就写下来， 嗯， 就可以了。 嗯， 对，我觉得这是当下留言版。那你在 APP 上面或者在直播上面留言，就是现场留言版。 嗯， 好，那你当然也可以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进来给我们，跟我们聊聊天，聊聊你的新生活。 02-23639955，23639955。 好的，同一个时间呢，也要祝大家生日快乐。有谁生日呢？他是丁小雨。啊，小雨丁小雨丁的生日是8月15号，没想到是第一位。他希望马克玛丽可以用卡通的声音祝他生日快乐，然后祝他去澳洲打工能够顺利的赚钱玩耍。 好久没有听你模仿唐老鸭了，祝他生日快乐。真的很久没听， 纯纯你没有听过对不对？ 他有一阵子非常热爱模仿唐老鸭。 是你逼我的吧？ 因为我觉得 你会一直不停的 cue 我， 因为我觉得很可爱啊。我现在是个拖星。我相信， 我相信， 我喉咙太干了，给我一口水。 你的水在那边，你的水在那 边。你知道魔王唐老鸭口太干是没有办法的。嗯，我相信， 我相信。 喝多西的体重， 什么体重？ 的听众， 很多新的听众 没有听过唐老鸭， 没有听过唐老鸭。对， 还有米奇， 还有米奇。 对， 米奇呢？ 我去叫他， 我去叫他。 啊，我来了。哎，大家好，我是米奇。 米奇应该也没有觉得新听众应该没有听过曾志伟吧？ 什么？你要找曾志伟？好，我叫曾志伟来，你等一下，志伟。 哦，叫我。 哎，志伟啊，你旁边那是高飞吗？ 高飞没有来。哦哦，高飞哟，你等一下。 天好乱糟， 好久没有跳这么完整的一，好久没有跳这么完整的一段了。 大家好吧，我是郭飞。 郭富城有来吗？ 郭富城没有来。 哎，你还有什么可以 cue 他的吗？ 郭富城睡了，洗睡了。哎，就没有新角色了。 你就没有练习新角色？ 一直想不到啊，比如你讲几个，我试试看。 我最近最热爱模仿的就是李康生啊，可是因为如果大家没有看楼下的房客，我就不好意思模仿。对，因为我一模仿就会破梗，所以我就不敢模仿。 李康生我不会啊。 对，可是那要看过楼下的房客才有共鸣。 我太字正腔圆了，我很难模仿李康生。 嗯，也是。 李康生比较台湾一点。 嗯嗯嗯， 你不要闹哦！ 你不要随便破梗哦。 好的，吴正林说他老婆阿杜啊，等，好，对，他老婆阿杜今天八月十四号刚好生日，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可以。还有第二则留言比较常给你念。 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在814诞生的嘉宏，今天是我34岁的生日，我要大声的告诉大家，说到大声，我之前在工作的时候就有大声公的绰号。有一次呢，跟同事同时在用电话联络事情，结果因为我嗓门太大了，害同事听觉严重被干扰。对方客户还很生气问他说：“哎妹，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呢？”没有办法，因为我是台大戏剧系的关系，那之前做过一些很奇怪的发声训练，就是大声的一口气念一。 乌鱼， 然后每个字都要拖长音训练丹田，然后因为我的演技太过浮夸了，你知道他演技太过浮夸怎么样吗？ 啊，怎样？ 被老师要求你不要走戏剧这条路， 浮夸成这样是有病了吧？ 不是景涛吗？ 是景涛。 不过我也要谢谢这段学习的机会，让热爱跳舞的我练就了边发声边跳骚洒的诡异才艺。希望长了一岁之后，人生能够有更新奇有趣的尝试及阅历，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用声如洪钟略带拽感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并且祝青春点点收听率持续长红。 声如洪钟略 还要带拽感， 声如洪钟是不是要弄个 echo 啊？可是我不会弄 echo， 是不是要转这个？喂，有吗？要转哪个？ 你的 echo 吗？ 对啊，我的 echo 有了，声如洪钟哦。然后要祝他什么？ 各位要声如洪钟喽，大家要注意音量。 要祝他生日快乐， 然后要有点拽。 生日快乐。 等一下，这只是主任吧？主任，吴主任有事吗？ 等一下，生日快乐！ 你是还在演料理高校生吗？ 啊、 生日快乐！ 不拽哎、欸，你觉得拽吗？ 可是你要声如洪钟，要很拽，你怎么？ 所以这是一个很冲突，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声如洪钟要很拽， 生日快乐！ 不是，这只是一个尴尬的大，这是一个尴尬的大嗓门。 对对，也是声如洪钟，但是又要很拽，谁很拽啊？我要找一个人来模仿。 谁很拽哦？ 对， 唱 Bang Bang Bang 的 GD 吧。 生日快乐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是不是？我加了 Bang Bang Bang 就有点拽。 好，没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哈利路亚，还有生日快乐。 有人在看你的直播，然后问说你是哪一个电台？ 哦，飞碟联播网啦，谢谢大家。 欢迎你可以下载我们飞碟联播网的 App， 就可以线上收听哟。 哎，好了，哎呀，把这关掉。好的，02-3639955，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聊天，想要哈理论啊，任何事情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有人 app 上面有人说喉咙要顾，放心，我的喉咙很好，我只是今天在来电台之前小睡了一下，所以声音没有开， 所以待会可能11点钟就正开， 就可以开演唱会。 然后有人说Carter 想要哈一下，不要再有恐怖攻击了。 哦，恐怖攻击这接二连三不断耶。嗯，泰国华兴附近一堆地方。 哦，真的啊。 嗯，这几天的事情。 嗯，希望世界 和平一点。 Gabri 说他的手机吗 G3 充电口径到水坏掉了，希望维修不会太贵。 小明他说学校助理的工作还是没有处理好，希望星期二申请顺利，然后希望行政人员可以友善一点点。 嗯，今天814也是我朋友的生日，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听，他姓王，小名拉风，希望拉风生日快乐。 哦，对，生日快乐拉风。拉风今天要干嘛？拉风今天有过得很开心吗？ 嗯，刚刚就是我跟我朋友吃了晚餐，吃了他的生日餐。 没有约我。 如果我们俩同时迟到不太好吧。而且他下礼拜就会来问你祝寿了。其实到了活到这把岁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日愿望吧，就是希望人生平安健康。 你说我吗？ 赚大钱。 你说我吗？ 我说他，我帮他许了愿望。 你凭什么？请你不要随便帮我许愿望哦。 有人看到你的样子然后说原来你这么帅。 谢谢。 你今天直播的新角度很有偷窥的感觉。 刚刚春春也是这么讲，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热爱偷窥的，我现在在前面会很兴奋，就我可能 如果你是个偷窥狂的话， 对，如果我的心率会容易不整，不是有时候会哔哔叫还是干嘛，他可能会狂叫叫不停哦。 有这么夸张？真？ 如果你要哈里路亚的话呢，或是你可以直接打开 APP 留言给我们。当然，如果你想要看何谓偷窥镜头的话，然后你想看穿着背心要露不露的强强的话， 我没有要露。 你可以上脸书搜寻吴仲强，他基本上每个星期天晚上的现场时光，他都会直播给大家看。然后你也可以在下面直接哈里路亚，我们帮你念出来。 是的，好的。既然没有人要打电话，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吧。既然你说偷窥，那就这首歌最适合了。 栅栏哦， 栅栏间隙偷窥你。 我想要一些自己的光景，被专家划破海洋还有鲸，幻想着你靠近时的呼吸，这感觉已经足以叫人昏迷。我想要一些自己的逻辑，科学家全都无法去分析，观察着你眨眼睛的频率，这感觉可以扛起一座森林。就算是很幸福也不要太快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能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绝不敢太快去相信，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美丽的间隙，还不要太快揭穿这把戏，就让我继续这完美的谜，想抱着忽远忽近的距离，就让我隔着这先别说爱，先别说爱，先让我爱着你。我想要等着你沉沉睡去，让五月爱与欢阳的梦。 是我把自由送给你，忍不住的欲望性自己笑出声音，此刻幸福是走进你的栅栏，圈住自己。 十点三十四分，零二二三六三九九五五， 我发现手脚 九九五五， 手脚挺快的嘛， 是不是？应该没有人发现有任何破绽吧？ 狂贺！ 不是把岁数了，手脚还这么灵活。 你想要哈利碗吗？让我们帮你加油打气一下。欢迎你可以打开联播网的 APP， 打开你的电话，直接或是你 APP 右上角那个绿灯电话打给我们也行，或是看直播留言也行。志豪说刚刚看完楼下的房客，他觉得要有心理准备才能看，但是他真的觉得很好看。我觉得呢，你还没看过对不对？ 我还没有看过。 我觉得就国片来说，我就非常开心有看到这种新类型的电影，就是看得蛮开心的。哇，终于有不是你印象当中大概就是那几类的剧情，是很有新意的。然后我个人很喜欢楼下的房客的配乐，当然，但里面很多的演员，他们演技已经非常非常棒。可是你知道，有那个音乐一出来，烘台那个效果，哇，那个整个气氛堆叠到不行。 他美术也很强，对不对？ 对，美术也还蛮不错的。那要不要有心理准备呢？我在看的中间，的确是有一些画面，会有一些人，就是我听到一些人会， 是它包含了血腥跟暴力，还有色情吗？ 我觉得色情大家比较不会的，大家色情他都大，你们不要随便喝我的饮料，我的饮料都没有人喜欢喝， 难喝死了。 哦，我跟你说，我都喜欢喝大家， 这什么啊？ 多多绿吗？对啊， 温的， 不是因为它凉了，它在三个小时前买的吧？ 你喝一口，有够怪。我不是要打断大家谈论电影的，但是我这 没有吧？很难喝啊。 你觉得很好喝？ 多多绿我本来就有在喝、啊。 我要跟春握手。 哎、欸，多多绿好喝、欸。 不是这个。好，算了。 好，我然后 这一杯就是楼下的房客。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色情的，大家就是会顶多害羞、默默的看，比较不会有发出声音。那大部分是比较可能血腥的、见血的，比较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大家才会这样。但是因为我旁边很多人会想避开、转开，不想看。 你说血腥的那一块。 可是我觉得他没有算血腥，所以我就看得很快乐。所以我觉得因人而异，你不用因为好像很有心理压力就不敢去看。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哇，有人说他走回家遇到五个玩宝可梦的人，现在热潮还很多吗？ 当然多到 爆。是哦，你还有在玩吗？你没有了。 我今天有在玩，我今天搭公，我通常只有搭公车的时候我会打开，走路的时候我不会打开。所以导致于我的进度就很慢很慢，再加上我又不喜欢在外面走来走去，因为实在太热了，就这样咯。 你有讲过 Jason 说他的学测想要他考好吗？ 没有哎。 好的，希望 Jason 你可以加油， 干巴的。 还有吴先生的老婆阿都说今天8月14刚好生日，想要祝老婆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有人说可以请玛丽模仿朱慧英吗？ Maybe 那个我看看哦。志春说他有一件事情想要说，就是说公宅住户说社区保全 security 深夜站哨时打瞌睡，我个人要认为你要保全半夜不睡觉是有点太 没有。我觉得你的声音还要再更知性一点。 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像了，因为我最近真的太少听朱姐了。 你要多一点气音。 Baby， 你说轻音更多一 点 吗？ 近一 点， 它都很近。 不是，我不能 ，Baby， 我不能吃太多甜点，会胖。 会胖的， 会胖的，会胖的。Baby， 你那么瘦，多吃点 ，Great， 很棒，很漂亮。 哇，很棒， 很 漂亮 ，Good，Good，Good， 很像是不是？厉害。 好，全佑说希望下礼拜的动物研讨的书报讨论成功。 我刚刚以为你要讲动物园。 雪梅说今天杀老公阿信生日，希望透过飞碟祝他生日快乐。这个阿信应该不是陈信宏破苏建信吧？ 不是，如果是 真的是他先生阿信， 如果是那两人生日，新闻一定有。 好的，哭声玛丽看了吗？没有耶。但是我这一个礼拜我看多，就我新电影我就只有看楼下的房客跟 自杀突击队 啊，我也看了自杀。 哎、欸，那我今天应该要放自杀的歌才对啊，那在我手机里。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on you, baby. Yeah. Nothing on you, baby. Nothing on you, baby. Nothing on you. I know you feel where I'm coming from. Regardless of the things in my past that I've done, most of it really was for the hell of the fun. On a carousel, so around I spun. With no direction, just trying to get some. Trying to chase skirts, living in this on my son. And so I lost more than I had ever won. And honestly, I ended up with none. There's so much nonsense, it's on my conscience. I'm thinking maybe I should get it out. And I don't want to sound redundant, but I was wondering if there was something that you want to know. But never mind that, we should let it go. We don't want to be a TV episode. And all the bad thoughts, just let it go. Go, go, go, go.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They got nothing. Now think about I've been to London, I've been to Paris, everywhere out there in Tokyo, back home down in Georgia, to New Orleans, but you always did the show. And just like that, girl, you got me froze, like a Nintendo 64. You never knew, well, now you know. No, no, no, no. Beautiful girls all over the world, I could be chasing, but my time would be wasted. Whether a bus or a plane, or a car or a train, no other girls on my brain, and you the one to blame. Every time, 有每一次我模仿 Rosita 姐姐，就会开始有人说，那你会模仿 Melody 吗？Melody 我真的还不行， Melody 好难哦，它就是 Melody 你还要加 A B C 腔， 但是 Melody 有一个重点就是它的滋滋不太分，它 就是迷人的那个腔。 对 啊，我虽然也滋滋滋不分，但我比较偏懂歌那一挂，我没有办法偏到可爱的 Melody 姐姐那边 啊。 Melody 真的很漂亮， 居然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哎，而且。问这个问题会让我以为我在进行立马帮帮忙的单元，但我们现在明明就是哈利路亚。 什么呢？说说看。 他说：“请问玛丽吼，那个小米手环二代什么时候出？” 已经出了啊！ 真的假的？ 早就出了啊！ 因为我个人又没有在用小米手环， 因为小米手环的一代改良版，它第一代最一开始出来的是没有光感功能的，那是最开始的。然后它后来 光感功能是什么？ 光感功能就是它可以侦测环境有没有光线，就是它会，因为你是戴在手上嘛，因为它可以侦测你的睡眠状态。 嗯， 所以一旦关灯之后，然后你在比如说十分钟之内不动， 嗯， 或是就是动的幅度很小，可能就已经开始要睡觉了。 嗯， 所以它就开始侦测你的睡眠。 哦，所以我每次睡觉翻身什么，它都会把它记录下来。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翻身可能还好，可是你翻身。太就是震动太频繁的话，它可能就会侦测说认定说哦你这时候醒来了。 嗯嗯， 对对对，所以第二改良就是算 1.5 一点就是零点二点零版吧， 嗯， 一代的二点零版可能就是它有光感功能，然后二代是有荧幕显示。 显示什么？你说像 Apple Watch 会告诉你说现在 LINE 有人传讯给你， 没有那么强，它的显示可能就是比如说计步器，它就会显示说你现在走了几步，因为它一代是没有荧幕的、 嗯、 二代好像就、二代就有荧幕啊， 嗯， 然后还有什么时间， 你又没有在用，你怎么知道？ 我之前买了送人家，所以我知道啊，可是二代我台湾应该有了吧，我记得它有一阵子了耶。 有人说对对，就是说有出了显示时间面板。 对对对对对，就 好的，你有哈利路亚吗？需要我们帮你加油打气吗？ 干巴的， 欢迎打开飞碟连播网的 app 来留，虽然来不及 Q 自杀突击队歌，那我们听30秒上火星，差不多啦。

10:54，为你送上的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的《第一夜》，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待会检点报时过后，那个下个小时就是强强要来帮大家算塔罗牌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跟烦恼，欢迎在下个小时打电话给我们喽。 跳到快要窒息，那天谎言在长时间变成概念，眼神有多深邃，就有多少次毁灭。傻过，疯过。 冲出水面和天空 say hi， 鸟儿也自在地飞向阳光。今夏是时候，准备好启程吧。 Mercedes-Benz 全车系夏日摘星方案，8月入主宾士，即享五星假期，立即前往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Mercedes-Benz 全车系随心启程。 我是郭雪芙，要让自己随时亮眼，就选佳美彩色日抛隐形眼镜。美丽的眼睛能引领风潮，每次回眸都是焦点。 9月底前，佳美彩色日抛隐形眼镜集满5盒就送一盒，佳美水嫩美日抛气势隐形眼镜集满6盒再送一盒，佳美完美亮眼大集合，让你随时都亮眼。 佩戴隐形眼镜需经眼科医师处方使用，并定期追踪检查。本器材不得于中文访单建议之最长佩戴时数，不得重复佩戴。于就寝前务必取下，以免感染或溃疡。如有不适，应立即就医。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花花世界真假难辨，人云亦云，做贼喊贼。 我心中你是言不 悔，黑米戴佩妮全新创作大碟。同名主打推荐《贼》，吴乐博出品，8月13，种子音乐好贼发行。 我是小霞， 飞碟 Network。

同走过的春节，是那些带我们来到了这一刻，让珍贵的人生有始有得。用心的幸福把遗憾抱歉，就这么悄悄回来先起了，有再多的不舍也要狠心割舍，别回头看我，亲爱的，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那就是后来的我最想的，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说各自的人生最适合，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后来的我们握紧待着，给谁中了看到你真的代替我们永恒着，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了，也要让后来人生值得，后来的我们握期待着，为谁就能看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后来的《我们十一点零八分》，我是玛丽。 哎呀，我是乔治。 这个小时呢，校园大小事，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强强的塔罗世界》。 哎，你知道吗？听说救儿只会算塔罗牌。 真的假的？准不准啊？ 你要不要自己给他算一算？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 欢迎进入强强的塔罗世界。你有任何问题想要请塔罗牌给你一个建议或方向吗？欢迎打电话给强强的经典单元02-2363-9955 Yeah, 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的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的复制，不停的放。喜欢什么？以前还是 hit the rhyme， 十年收敛水，烟雾弥漫。关于小熊的事，我知道你期盼，没听到烦恼，偷偷不习惯。我用同样的韵脚踏不同的 flow， 没人记住的押韵不是不红的错。听说你想要，所以有复刻版，没有抢到，是因为你注册晚。你注意看，现在流行就换新，我喜欢留白，也保留就汉。永久宝库，不管重还轻，用音乐导入，吸收更干净。新的经典，担保诚意加分录。新的纪念是看好一定加分数。打开档案库，我已经一半斤。一没听我的歌，有人就幻听，因为。什么 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地复制，不停地放。我妈听姚苏荣，后来我听姚中人，搭起桥梁是我的一点小功能。喜欢费玉清，彻度会如李宗盛，我是饶舌小哥，圈子里公认。一点老歌，一点 jazz， 一点 funk， 一起活了过来。当我一演唱，身体不用跳起来，因为心在跳。就算不会尖叫，至少会心笑，至少对我不会倒胃，迟早没有拒绝的会好醉，会好佩服的没有趴下，至少跪。治好你的冷感，耳朵爱潮吹是宝贵。我说我们音乐还设计卖好贵，因为值得当然不客气。像我 punchline 每句都是有道理，都是重点，每句都欢迎光笔。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不停地放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会被停止不停地唱。什么叫做超经典，不会被换，不会被忘，不停被复制不停地放。 来自于软嘴纯蛋堡经典，11:1202-2363-995523639955。 大家伯伯， 嗨， 你好， 玛丽乔治，你好， 你好， 你是 Carlos，Converse 啊 ，Carlos，Carlos，Carlos， 哎是，哎怎么突然冒这音 ？Carlos， 嘿你好， 你要算什么呢？ 我想算事业呢， 事业啊！ 我想跟你报告一下，因为我之前是做清洁工嘛， 哦， 就是那种类似像那种社区或是办公大楼清洁工， 嗯。 可我是很奇怪，为什么每次做不到半年或一年，我就会被淘汰掉？不知道为什么 被淘汰的原因是你说被解聘吗？ 也不是，其实问题很多呢，有时候是主管的问题。我跟同事之间相处很好， 嗯。 这是主管的问题吧？ 主管不喜欢你， 也不是不喜欢，会刻意刁难。 那是不喜欢你吗？ 不是说我因为我做过很多清洁的工作， 哦， 但不是每个主管都这个样子。像我之前在家附近找到一个工作嘛， 嗯， 然后那主管蛮变态，因为很多很多像保全啊，很多人都很讨厌那个主管，可是没有办法，他是里面最大的， 哦， 只能听他的，就是听他的 话。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哦， 哎。 你在看电视哦？ 哎，对啊，啊，不好意思哦， 没有，你在看哪一台啊？ 我在看三立多的。 在演戏是不是？ 不是，他在好像是在玩课什么，我也忘记。 因为听起来很欢乐。 在玩游戏吧？ 对对对对，哦，不， 没有，我没有在玩游戏，在看电视。 不是啦，我是说电视里面啦，啊，没事，岔题了，岔题。 因为我是听到有些女生的声音。 嗯， 哦，那个女生当妈妈了。 哦，好， 好 detail， 嗯， 好，所以你工作就是不顺利， 对啊，因为我妈像我家人啊，都说为什么我工作都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可能是你主管不喜欢你，可能是因为还有什么理由？ 他，其实我都很勤奋的在工作， 没有，我就说你每个工作离开的理由是什么？ 离开的理由， 比如说 自己做太累 啊，什么什么？ 记作太累， 记作 因为我这个很奇怪，清洁工照道来讲，应该他有他的节奏，对不对？ 节奏， 对节奏感了、啊。就是说，譬如说你做事的时候，你不能一下子做很久，一直做都不休息。 哦，我懂。嗯、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做，比较用最聪明的方式或怎么样。 所以你就是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一直做， 对对对，就会把自己累死。他们就要，然后主管他认为说，譬如说我在休息的时候已经做完了，然后主管看到就说，哎，你在干嘛？然后我就， 他就觉得你在偷懒。 对， 但是你们不是会有休息时间吗？ 好像没有，因为之前有做个半职的工作，就是四个小时的。 嗯， 那我就运气很差，因为才做一个月，因为我们那个公司算外包， 嗯， 然后后来被他包走。被他包走以后，我的工资没有，因为他整个公司，他整个 team 都要换掉， 所以基本上你也是待在一个不是很稳当的公司嘛。 嗯，对啊。 那为何不找一间比较制度比较好的公司呢？嗯，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公司比较好。 我以为我刚刚听起来，我以为你是换了已经两三四间公司了。 我换很多间公司啊，没办法啊，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想请乔治帮我算一下、嗯、这样。 哦， 对啊， 有时候他可能有时候换是因为主管刁难，所以就被迫离职。 其实我也不想说他闲话，因为我这个蛮爱好和平主义者。 不用这样啊，该说闲话的时候就讲闲话，无所谓啊。 因为说闲话这样不是遭天， 因为那就是事情的症结，不是吗？ 没有，可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不神。 那你这个个性要改一改， 这样子、哦。 对啊，因为如果他就是事情的症结，你却想要粉饰太平。就是忽略那件事情的话，那或许它就是最事情发生最主要原因啊。 哦， 那没有什么不能拿出来讲的、 啊。哦，我懂你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自己碰到问题，还是要力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对。 我刚刚虽然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讲的也没错了。好，帮你算一下你的工作问题到底出在哪，好不好？ 好，谢谢。 你会抽牌吗？ 会，22张，我要左边第六张。 好的。 早就想好了。 早就想好了，左边第六张一。二三四五六， 麻利麻利， 你抽到的是逆位的教皇。好的， 什么叫逆位的教皇？ 逆位的教皇呢，跟你刚刚其实你讲的那一句话没有错。 嘿， 当你遇到不平等的事情， 是 不公平的对待，或者甚至有人误解你了， 嘿， 有人冲康你了， 嗯， 你就应该要适时的反击，或是为自己解释跟澄清。当然。 我以前都不会这样子呢，难怪我觉得为什么工作都不顺。 但是我说的是事实跟适当的为自己澄清，因为有些人啊、 嗯、 可能一旦被我这样子激励了之后，他不管遇到任何委屈，他都会大吵特吵，就是要据理力争。倒也不用这样、 哦、 但是你该保护自己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你已经把你工作上面清洁的区域全部已经做完了，你坐在那休息，人家过来看到你说，哎，你怎么在偷懒？这时候你会说，哦，不好意思吗？还是你会跟他说，我负责区域我都做完了，我休息一下，我等一下再去巡一遍。 嗯， 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选第二个。 对啊， 可是他们都不相信啊。 不相信，那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相信，或者是说跟他们沟通，就说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哦，要跟他沟通，对。 你希望我坐满几个小时之后再去休息？我们没有，如果有规定休息时间， 我就是规定设定个游戏规则，对。 对呀、啊。 哦。 不然的话，我都做完了，我又不能休息，那我一直在那边干嘛？ 哦，这样子。 不然就派我去下一个工作嘛，之类的。反正主要就是你在工作上面，应该说你卡哈曼呐。 嗯。 你很多该讲的话。没有为自己讲， 因为我老实跟你讲哦，我其实我嘴巴蛮笨，不太会表达。 嗯，我对 工作上比较不太会去争取自己的权益，这样。 这种人就是有些人就是很老实，可是有时候老实人就是会被欺负。然后有时候也不是人家要故意欺负你，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还有立场，人家就会觉得误会你了，那当然就是公事公办嘛。那换个角度想，那你可能就是被欺负了，因为你明明可能就没有那样的意思。 哇，那这样，那我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就像我刚才讲的啊，有意见你就适时的表达，一旦有人 误会你了，你就好好的跟他讲， 嗯， 这样你才不会遇到每一个工作，就是遇到工作受到委屈之后，然后不知又不会为自己发声，不知不觉又被挤掉了，嗯，又要换工作了。哦，你要试着保护好你自己的工作，要留住这份工作，你就是要为自己讲话，力求好的表现。当然你可能很认真在做好你要做的事情了，但是人家看到的不一定是你想呈现的。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要跟主管把关系打好，这样会比较轻松。 那当 我不是要拍马屁啦， 对，我 就是说尽量就是说你也要学会，就是让自己做圆滑一点。 当然那也是一种方法，但是最主要的还 是 像你原本的那个做法也不算是以和为贵。 因为像之前我那个我在附近那个工作，就是我跟每个人都相处很好，可问题是所有的人都讨厌那个主管。那之前我还曾经看到有我们那边有个保全的一个女生跟那个主管大吵特吵，那我就他们就一直跟我抱怨啊，我也可问题是我也不想被干涉其中，因为我这个人就不想惹事嘛。那他们就是吵来吵去，吵到最后哇，我自己也崩溃。然后后来就是主管，哎，他看到我好像没什么靠山，然后他们就是分很多是那种小团体啊，因为我老实跟你讲，社会上都是常常会这种事常常上演。那像我可能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抗压性， 所以其实你根本就知道自己问题出在哪里嘛。你 很想算一算我以后的工作运呢，啊？因为我不是说迷信啊，而是说当个参考。譬如说算过以后，然后我再加上我自己的想法，再加上你刚帮我算，那我自己再想一些办法看。 还是你直接想知道，你就是想维持你现在的行事作风？ 可是我想改变。 但你刚刚讲了这么多东西，你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你都知道状况，所以你要改变轻而易举。你可以改，你可以想很多方法去改，因为你很清楚状况。一个不知道怎么改的人是他不懂状况，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任何事的人，那才叫做真的不知道。但其实你都知道。 不是你这样讲，我都不好意思。 我不是在夸你，哎，奇怪， 我不好意思。 你都知道，所以其实我刚刚就讲了嘛，你可能都知道，只是你不善于表达。所以你接下来如果工作要顺利，你做任何事情要顺利，不被人家误会，哪怕是跟任何人打好关系，你都必须要清楚的表达你的立场，用一种你觉得圆滑的方式。如果你的方式觉得不 OK， 这个好像对大家起不了什么作用，好像会造成什么不是我预期的效果，那就换一个方式。 这样子。 对，就是这样子， 知道融会贯通，对。 哎呀呀呀！ 总是要试试看， 都是要试试看，好不好？试着表达自己，清楚的讲自己的想法。 感谢你， 不会， 拜拜喽， 拜拜，拜拜， 啵啵。 11:23022-2363-9955，强强的塔罗世界。Oh yeah！ Now 11:26，02-2363-9955。今天的你需要算塔罗吗？欢迎打电话给我们。嗨， 嗨，玛丽，乔治好。 嗨， 你好， 我是台北的 Jason。 Jason， 嗨 ，Jason。 我想要算感情。 哦，来啊。 怎么了？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暧昧对象，可是呢，就是一直卡在不上不下的，然后我想要知道跟他最后会不会就是 修成正果。 对对对对对。 那你们卡在中间多久了？ 卡在中间多久？差不多，就是这一阵子而已，哎，没有很久。 你所谓的卡在中间的模式是怎样？ 就是比方说，如果约出去的话，可以感受到有一点暧昧，可是就是。 有一点暧昧是会怎么样？ 是会怎么样？ 我好奇嘛。 手 行为，行为吧， 手碰碰，牵牵， 对， 喂东西吃吃。 牵手吗？ 牵手是没有。 但你就觉得行为举止很亲密，这样子。 对， 嗯， 然后聊天也很开心。 对，或者是可能我主动，比方说，可能做一些举动，他也不会排斥。 摸摸他的 头，摸摸他的头发。好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对。 好，然后呢？那你后来，那你又怎么感觉到好像 又要下楼了？ 嗯，因为感觉就是他可能后来，比方说跟他聊天啊，比方说用 LINE 聊天，可是感觉他会有一搭没一搭的回我。 你说见面很热情，但聊 LINE 又有一搭没一搭。 那他是不是在忙呢？ 我原本也觉得可能是在忙，可是因为可能之前有点热络，可是现在就是。最近就会变得比较冷淡。 你说明明 LINE 你也曾经热情过。 对对对对。 那他会不会刚好是在忙呢？ 我也希望他是在忙。 那你有问他吗？你说欸，你在干嘛？你怎么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 谁会这样啊？你怎么讲话？你怎么讲话有一搭没一搭的？那是要很熟欸。 我当然不会讲后面，我可能不会讲后面那句，但我一定会说欸，你在忙吗？还是晚点再晚点再聊。 隔一天之后就说有点忙。 删掉封锁了，不用 了。你很极端欸。 这很明显了嘛，如果你真的对对方有意思，人家传来的简讯你一定是守在那边等他传简讯来。你不 可 能一天不看。 那可能就卡在五楼，所以他可以半天不看啊。 那 我要 他就是没那么喜欢你、啊。 我要对你火力全开，我当然会守的，但是还在观察我为什么一定要守在旁边。 那他曾经热络过啊。 对，他曾经热络过。 因为那时候正新鲜啊。 那现在不新鲜啦。 我想观察啦。 不新鲜就要下架啊。 我想观察。 观察，关你个大头。好，然后呢？ 所以就是，可是我是还蛮喜欢他的，所以我想要确定，就是会不会最后可以在一起的。 你其实就是想确定一下他的心意吧。 对对对对对。 哦，好哦。 我来帮你点播一首莫文蔚的《他不爱我》。 要这么快下定论也是可 也没有 这样这样好吗？好，那你知道怎么抽牌吗？ 知道。 那就请抽牌喽。 左边数来第四张， 左四一二三四， 麻利麻利 哦。才在说卡在中间不上不下，不能上楼也不能下楼，你就抽到了塔呢，就是一个人从塔上跳下来呢。好，他可能就真的是没那么喜欢你了。 Oh no！ 所以有的，但是怎么讲呢？可以努力， 不代表说他就没有机会。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冷却的确不是他在忙，是他真的冷却了。 嗯啊。 嗯。 有时候如果你面对一个你知道明明很他假设好了，假设我觉得我知道玛丽很喜欢我，假设我知道玛丽很喜欢我，有对我很有意思，然后他一直想要找我聊天，这会造成我很大的压力。 我知道啦。 哎呀，我可以打个岔吗？嗯， 不可以， 因为那个人是跟玛丽一样是巨蟹座的。 每一次我都觉得用星座来分准吗？就是我这个是真的蛮持保留态度的。 我这个人是完全不太懂星座这件事，所以你跟我讲巨蟹座，我只能想到一只螃蟹很大这样。 所以你要问我吗？ 因为我知道就是巨蟹座，好像你也不能去逼他。可 是 我又怕 每个人都不能去逼他。 嗯， 你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我明明知道他很喜欢我，但是我对他的态度是还在观察，我没有这么想要这么快。但如果他一直想要主动找我聊，我真的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 那我就真的很喜欢你，所以想一直跟你聊天啊。 对啊，我知道啊，所以 那你不跟我聊，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喜欢我？ 你这样子，我就是不喜欢你啊，卢小小。 我才撸你一句话你就骂我。 宝贝过来不要再吵了。所以可以努力。 你们生活圈近吗？ 生活圈工作上有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会遇到，可是不是公司的人，就是他不是，就可是工作还是会遇到。 这个人是一个玩咖吗？ 我觉得他不是玩咖，应该不是玩咖。 你都已经跟他认识一阵子了，那你应该也知道他的喜好，不如再继续。 你刚认识多久啊？ 如果只是认识，差不多快一年了。 就是如果有 dating 的话呢？ dating 的话，从六月开始吧。 六月到现在才两个月嘛。 那可能你再看看他有没有喜欢什么啊，多约他喜欢的东西，他感兴趣的。还有他有喜欢什么吗？ 他喜欢的东西也很简单耶，就是吃东西跟 他什么都喜欢，就是不喜欢我。 我觉得假如啦，假如他真的喜欢吃东西，而不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干嘛，然后就随便说哦，我喜欢 吃 美食 啊 这样子，那就很好约。台北美食店这么多，动不动约他说听说那家很好吃，然后你就选一篇。网志真的看起来写得很棒的给他看，说有机会要不要去吃。 我觉得吃东西是最好约出人、 这个、 约人出去的方法， 完全不难。 除非他就是真的不想要跟你单独吃饭。 哦， 那你就知道该退了。 你们之前都是单独出去吗？ 对啊，都单独。 可是我觉得如果单独出去，然后你又觉得做一些亲密比较亲密的行为他也没怎么样的话，那他应该就已经不排斥跟你单独出去了。 对啊。 嗯， 那他可能就是最近就是你 再多约他吃他喜欢吃的东西吧。 或者你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有点太烦人了。或许你消失个一天两天，他反而会紧张说哎呀 Jason 怎么不见了。 你每天都会传讯息给他吗？ 几乎天天都会聊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要你疼。不用那么烦人，好不好？ 好， 或许也没有真的很烦啦，但是有时候稍微 你觉得这个女生知道你喜欢她吗？ 他是男生。 哦，那你觉得 你居然听那么久没听出来？ 哎，我真的怎么样？好，算我有那个偏见。那你觉得你的对象知道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我还蛮明显的。 那我刚原本想说，要不要就，因为我这个人是没什么耐性，所以 说直接 如果是我很可能会直接告白。 开诚布公的讲。 但是如果对方都已经知道，那 所以对方知道，确切知道你想要跟他在一起吗？还是他 觉得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在观察我，因为 到底是要观察多久？都认识一年了 ，dating 两个月了。 嗯， 所以他知道你想要跟他在一起。 我觉得他 嗯，我觉得这个好像还好，可是我觉得他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有好感的。 有些人，我跟你讲哦，有些人就是喜欢玩暧昧这一套。 哦， 所以你自己要，你要嘛就是适时的要表态了，不然就是。就是要认清这个人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对，那如果 爱那个， 或是你可以再聊，下次如果真的又成功又出去吃饭了，可能可以聊跟感情有关，比如说你会想要、 啊、对 你会想要有一段稳定的感情吗？还是你觉得人自由自在比较好？ 哦， 所以你们之前聊的话题都完全没有聊到这一块，是不是？ 有啊，其实有哎、欸， 对感情的态度啊，然后什么的。 嗯，他是有说他现在可能也没办法谈感情，可是我觉得 出现了。 可是我觉得这有时候就嘴上说，但实际 为什么大家都怀疑别人呢、啊？如果大家都老老实实讲真话，我们也不用这样猜来猜去，觉得他嘴巴说一套做的 他搞不好讲的就是真的啊。 对啊。 哦。 我都很相信人家讲的。 但哦，不，你刚刚说他最近不太什么想谈恋爱，还是不适合谈恋爱，是为什么？ 因为工作，他说他工作肯定没办法。 为什么？他做什么的？ 他算是 国家领导，好可怕。 国家领导不是英文吗？ 以前哦，对，现在是英文了，我都忘了。然后呢？他 是 什么的？ 他是做什么？他有点像助理耶。 好了，我觉得就是看你耐不耐得住性子。如果你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很值得等待的对象，他的确工作也很忙，就反正我们就是相信现在人说的话都是真的。那你可能就是也是你就是在他旁边关心他，我知道你很辛苦，那有间餐厅很好吃，要不要一起去吃？你就是再继续一阵子，就是这样。 嗯，所以那张抽出来的牌是说就是要努力， 不是？他是说他对你冷却。 对对对，哎，你这个解释牌一解释很好， 因为我后面是给你一些鼓励，但是牌是这样讲的。 他会应该如果具体一点的讲，他应该是为了某一两件事情瞬间冷却。 嗯， 他可能很在意，或是他的mega是某一两件事情，你做了，你说了，或是怎么了，然后他突然觉得这样好像不太 OK。他就退了，所以你要去想想你是不是最近做啥怪事，或是跟他聊了啥东西，他突然就不太想聊了。 嗯，了解。 感觉你好像心里有底啦。 你说这做了什么事吗 之类的吧，反正诸如此类，你要赢得了他的心，你可能就要再想想自己该怎么做了，或是干脆告白，好不好？ 祝你追分成功。 那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嗯， 就是玛丽，我想要问，那你会觉得说，你觉得巨蟹座会日久生情吗？ 啊、我觉 得你说生爱情吗？ 我个人是不会，不然我待会就是，如果巨蟹座的朋友，欢迎大家上脸书来留言。如果你是巨蟹座，你是属于会日久生情派吗？但我是不太会，我就是一开始觉得喜欢，我就是觉得喜欢，这个是跟我有交往可能的，我就觉得他跟我有交往可能，这个我觉得就是朋友，那他就是朋友。 嗯， 哦，嗯 嗯，这样有了解了吗？ 有。 好，那就加油喽，杰森。 好，谢谢您， 拜拜。 好，拜拜，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了。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供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两倍，一台抵两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供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哎，我妈以前满汉全席都难不倒她，最近她连一碗面都煮不出来。 哈，这很有可能是失智症的症状哦。 如果爸妈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出现记忆力大幅减退或是东西乱摆，例如清洁剂放在冰箱里等症状时，就要赶快到各大医院神经内科或精神科就诊。咨询专线02-2254-8382。 以上广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你想过每隔十年办一次同学会会是什么样子吗？从比车、比薪水、比另一半，到聊老公、聊小孩，聊完再从头来，到椅子一次比一次少了几把。 全民大剧团口碑加演同学会，十三座金钟奖影帝影后同台飙戏， 方方方、 夏静婷、 肖艾、 康志伟、 王娟、 洪都拉斯、 杨丽英， 去年首演十五场全满，30,000人含泪推荐，9月1号到4号台北国父纪念馆两厅院售票。 付出就是富有的开始，公益活动其实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是吴一佩，邀请您加入联合劝募一日捐的行列，省下一杯咖啡、一场电影的钱，就有机会拉弱势朋友一把，用爱跟希望翻转逆境。请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或洽02-2378-2256 2378-2256。 我是林奕馨。上有个汪小姐说，巨蟹不会日久生情，她跟玛丽一样，有感觉才会有感觉。陈先生吧， 陈大天， 他说巨蟹座是个有礼貌的星座，即使不喜欢也不会明说。 那不叫做礼貌吧？ 他们自己觉得是礼貌吧，他们不是我吗？直到你发现原来巨蟹不喜欢我，已经浪费了多年青春。 不表态更不礼貌吧。 所以我觉得你也要会读出别人的不表态是不是就是不喜欢。 啊、 11:42，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0223639955、啊、嗨你好。 长了个痘痘的乔治。 你好、啊、我是天机。 嗨天机，你可能要关你的收音机哦。 哦、好。 Thank you。 天机是天机不可泄露的天机吗？ 就是上次你帮我出气的那个天机。 我帮你出气？ 对啊、就是、 我帮你打了谁吗？ 没有，不是，就是那个我的工，就是工作经过一个台风，然后老板要我签约那个。 哦，牙医诊所。 对对对。 哦，后来怎么了？ 后来没怎么啦，就他乱扣我的健保费。 你还在那间啊？ 没有，我没有在那边啦、啊、就离职了、 哦、他扣你的健保费。 对啊， 告他 算了啦，才100多块。 哦，那算了啦。哎、欸、可是要我就会告。哎、欸、我就让他留 100多块也是钱。 不是，我就让他留案底，我让他知道做这件事是不可以的，跟钱无关。 嗯，不过健保局是跟我说可以直接跟他拿。 他就是不给啊。啊，算了，重点也不是这个。你今天要算什么？ 我要算我可不可以把我的房子租出去。 我可以成为一名包租婆吗？ 什么？等一下，你要租房子？ 对，不是，就是因为 你要出租房子。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房子有，就是我们现在是一整层公寓嘛，然后我跟我先生住，但是因为其他的房间都没有用到，然后我现在目前没有工作，但是先生有稳定的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哎，要不要就把其他房子租出去？ 等一下，你住的那一层公寓有其他的房间用不到，所以你想要把其他房间租出去？ 聪明。 分租吗？ 是。 然后你跟你老公还住在里面？ 对。 你一说就像一个大家庭，你们共用客厅？ 好，其实我还蛮多限制的。 那又何必自找麻烦呢？ 啊， 不是啊，你不是觉得很诡异吗？你跟你老你都结婚了，小姐。 是齁，因为之前我在外县市念书的时候，我也有住过这样的房子、啊。 那是学生。 哦， 那你要租给学生吗？ 所以，对， 你限制是什么？ 就可能就是学生或是公务人员吧，因为他们的生活比较单纯啊。 那他可以带人回他的房间开 party 吗？ 对，你问到重点了。 不是啊，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诡异吗？我跟一对夫妻住，我跟一对房东住。 哦、oh, 谁要？ 所以 你很缺钱吗？ 没有，只是一个想法。不过我有问过朋友，他们说如果要的话就背包客吧，因为一天就走了。即使你再讨厌他，一天就走了。 那个更烦哎、欸，你要处理很多细节。 是齁， 对啊。 好啦， 然后你又要每天，如果他每天来去，你还要整理房间，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我就是喜欢整理啊，我超 喜欢 整理。 他就是闲在家里没事做。 哦，所以是太闲的问题哦。 不是，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好诶喜欢整理这件事情，然后如果可以把它租出去，然后我的工作就是整理跟收钱。 日租套房这样被检举怎么办？现在大家都听到了。 不是啊，重点也是你就已经住在里面了，而且那还不是，这还不是隔开隔层，就是一间一间可以租人的，它就是一个家， 就像你远房亲戚要来住一样。 它是隔间啊， 它就是一个家，只是有很多房间。 好啦，知道了。 你不觉得这个 idea 很蠢吗？ 那它可以用你的厨房吗？ 嗯，稍微。 稍微。 你就是一个，你就是要养一个傀儡嘛。 你找人包养还比较简单。 房客不会是你的傀儡的啊。 好。 狗都没那么听话了，何况是人。 好啦，好凶哦，我的妈呀。 也没有凶，就是这个是很不周全的一个计划、欸。 你先生应该也不会同意吧，他下班回家累个半死，还要顾忌有外人。 对，我那时候想到一件事，就是不能穿内衣内裤在家里跑来跑去。 你要也是可以啊，只是看房客怎么想而已。 搞到房客还裸体呢。 房客开心的勒。所以我真的是不建议啊，这更不用算了。 哦，好啦。 你还不如去外面找个工作吧。 我上次也没算，这次也没算，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算到 我？因为你的问题都很离谱啊！ 我知道为什么你老是不会被算到了。 为什么？ 因为你就真的太闲了，才会有这些很 无来由的烦恼， 天马行空，就是想到什么就有点想做一下，想到什么就这没道理耶、欸。 毛利，我先生刚刚听到你的话，他在瞪我。 你说你太闲了、啊。 对， 你是太闲啊！他瞪你 哦。欸，那也要有的钱才可以打电话听到你的声音耶。 少在那边撒娇，你就是太闲了。 你就是真的就是好了，把家顾好就好了。 对啊，好好打扫嘛，每天都打扫十遍。 是老板 啊，去外面上上课啊， 插插花 啊，帮老公去抓宝可梦啊， 帮老公按个摩啊。 好，请接下一位，谢谢。 好， 拜 拜 拜拜，下一通。 喂，你好。 哎呦，吓到我！ 嗨 ，Hello， 你好，你是谁呀、啊？ 拜拜， 拜拜， 嗯， 拜拜，拜拜，要干嘛呢？ 哦，我想算，就是如果说我要， 拜拜，你可能要很大声哦，我听你有点吃力。 哦，这样子哦，那等一下哦。 哇，很用，很吃力，是不是？嗯。 他是不小心挂到电话了， 怎么那么好笑啊？ 下一通，嗨，你好， 喂， 嗨， 你是谁啊？ 喂， 你好啊，就是你，就是你， 啊？ 你要听你耳机里的，不要听广播的。 对， 你说我吗？ 对， 对 哦，好， 你要把广播关掉哦。 哦，好，我没有广播哎。 你没有广播？那现在在想的是？ 现在是直播吧。 哦，那你直播可能声音要关小。 好，现在有吗？应该没有。 好的，你是谁？ 啊？ 你是谁？ 我是 Carol。 Carol， 你要算什么？ 我想算工作吧。 工作，工作怎么了？ 嗯，工作就。 你听起来好恍神哦，你是困了吗？ 没有，哎，所以我现在上线了吗？ 对啊。 真的吗？ 对啊， 好好好， 你现在腔给所有台湾人听哎、欸， 全世界的人 哦，全世界的人。 哦，我以为是还有前面那个，就是问那个基本问题。好，好，我现在要好，我现在问工作对，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因为我是就是走业务方面的，所以就是必须要很努力，很努力，然后才能够。就是达标这样子，可是有时候就会差一点点， 嗯， 然后就是很夸张的一些事情就会发生这样子， 差一点就达标了，总是有事情阻挠你， 对，没错。 然后呢？ 所以我想要问的是， 嗯， 在接下来半年内，我可以顺利考好过完我的 你的业务生活吗？ 是啊。 都哪些事情会突然跑出来害你无法达标呢？ 嗯，其实有很多状况哎。 比如 有时候可能就是 你太困了。 不是，有时候可能是真的你已经很努力了，可是就是你遇到的 partner 就是一个猪啊。 啊，猪队友。 所以你还要 share 你们的那个业绩。 对，没有，因为我们可能是类似像原，就是制造商这样的角色，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代理商，不就是对代理商或是经销商，然后常常我们可能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都我们前置作业都做完了，可是就是那个猪，可能是那个经销商或是那个代理商， 直接称他猪为猪了，好， 对，就是 那个猪。 对，那他可能就是他可能会觉得说，哦，反正后面都，反正有前面都已经做完了， 他就是没做好，就出包出在他身上。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猪哎、欸，那你就知道问题解决啦，问题就在于那个猪身上啊，不是吗？ 就是猪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都只配了这一只猪，我们有很多队友， 很多猪， 对，就很多猪，他们就觉得， 天哪，是。 很荒唐啊，就觉得很扯啊。 那怎么办呢？ 对，所以 你想知道猪会不会有进化了一天？ 对，就是希望可以把它收服啊，进化。 你是不可能换 team 或换队友的。 对，这是比较不可能的。 好吧，那就抽张牌吧。 好，那就右二。 右边第二张。马里马里，你抽到的牌是正位的战车。虽然我觉得这张牌要给你的解释你不太可能做到，他的确是这样讲，就是你要大刀阔斧的去整顿他们。 你要成为一个领导的角色吗？ 嗯啊。 啊。 啊。 好吧。 如果你不愿意多扛这个责任，可能他们永远就是猪。 OK, 了解。 你不需要像千寻一样拿出魔法才能把猪变回人。 是， 我觉得事在人为啊，你想要你的工作达标，那你就要去除掉那些会阻碍你的障碍。我不是说除掉那些人哦，是除掉那个问题。那你既然知道问题是出在这些猪队友身上，那你就要想办法把猪队友整顿，让他们不要阻挠你的业绩达标啊。 嗯， 这样讲起来也没错吧？ 是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就是对啊，因为这可能是个性的问题啦，就是。 你说你的个性还是他们的个性？ 可能是我个性的问题。 我觉得你个性蛮温润的，你可能也不太想惹事，也不想管事。 对，没错， 听得出来，完完全全听得 出来，完完全听得出来，非常 完全。对，我觉得大家好来好去嘛，就是 可是这就不是一个有企图心的人该就想要做的事啊！如果你想要达标，那你就是得不顾一切去做、啊。 战车告诉你，你就是必须要站起来。 对啊，你就是要去打仗了，不是躲在后面说大家就这样咯。 对啊，是没错，就是对了，我这也是我觉得，就是事后检讨的时候，应该会觉得说，在某方面，您在某个阶段，你应该就要硬起来，而不是说哦， 像现在这样子，就是天下太平，就然后你自己说起来也挺心虚的，你知道问题在哪了，你知道怎么解决了吧？ 对啊， 干巴爹， 好啦，加油吧！ 好，谢谢你们、哦， 不会，拜拜， 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啦啦啦啦啦！小贝，我们走。 站住！你拿这些旧玩具要去哪里啊？ 送去Toyota。 做什么？ 妈妈，你很久没做公益了。 Toyota 玩具爱分享环保公益活动，让曾经是您心爱的玩具，也能变成其他小朋友的新玩伴。全台 Toyota 服务厂提供玩具回收服务，等您共襄盛举。 回收玩具，让爱新生。详情请上 Toyota 官网查询额。 前往巴黎的旅客， 哎，赶快要登机了！ 哇，是小米旅行箱，好美哦！在哪里买的？ 不是买的，是送的。 送的？ 是啊，连手机也不用钱哦。 怎么可能？ 真的，台湾之星周年庆，好多新手机都零元，还送小米旅行箱，而且数量有限，全台湾都买不到哦。 哇，一次拿两个，那我现在就要去台湾之星。 哎，要登机了。 G-STAR 台湾之星 活动详情请参阅官网或洽台湾之星全台门市。 哎，天气热，后宫粉黛深颜色。哎，贵妃，你怎么还是一样自在大方啊？ 穿着透气舒适的纯蚕丝内衣裤，就是我自在大方的秘诀哦。 哇， 贝尼蚕丝内衣裤，抑菌又透气，细菌没有生长空间，自然消失，当然清爽干净又健康了。 贝尼蚕丝周年庆，满3000送200，快搜寻贝尼蚕丝。 耶，放暑假了。 去三仙台看日出， 摘星树赏星空， 骑天马逛森林公园，3天2夜入住纳鹿湾，还有 带我一起去啦！ 旅游台东首选纳鹿湾，纳鹿湾大酒店订房专线0800239888。 夏天就该清凉畅饮， 奥利多水陪你上山下海，挥洒青春。青春由我做主 ，Mini Oligo Water。 我是叶秉桓。 好不容易，我爱上你，无解的关系在说明。 分，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他们是左左右右功夫饭，待会检点报时过后下个小时是温馨点歌区哦。 抽钱啊， 没问题，提早到和运租车预约就好喽。早一步预约和运租车，9月10号前最高享平日6折优惠，还有乐下好礼大放送。 审核包，聪明玩台湾就到 和运租车。 阮慕华印表机小教室。 哎，阮老师，这印表机让人很头痛哎。 那是你的头不够耐用，换一个就好啦。 啊，我应该换个发型。 我是说印表机的喷头才是耐用决胜点，耐久型喷头的 Epson 原厂连续工墨30000张大印量，比他牌抛弃式喷头多2倍，一台抵2台，拒绝再为印表机头痛。选对喷头才是架杠连续工墨。 为您成功设想 Epson Summer Time。 即日起至8月底，博朗咖啡馆饮品天天第二杯5折，每周一再加码买一送一，与朋友分享的咖啡时光就在博朗咖啡馆。 Life begins with Mr. Brown Cafe， 详情请上博朗咖啡馆官网查询。 大家好，我是桃园市长郑文灿，守护市民健康是市府团队的责任，桃园市医疗小管家结合责任医院、基层诊所与社区药局，由专业医药人员照顾大家的健康，不管是转诊、健康咨询、药事服务，还有24小时免费医疗咨询专线，医疗小管家随时守护您的健康。 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在瑞士，每走一步都是人间仙境。跟着瑞士深度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一次饱览欧洲五大名峰、五大高山蓝湖，看绵延百里的伯尼纳铁路、冰河列车，行家级的高品质规划，精选的食宿安排，瑞士风情尽收眼底。 瑞士旅游专家泰永旅行社02-254-51764，或上网搜寻51764，我要去瑞士。 花花世界真假难辨，人云亦云，做贼喊贼。 我欣赏你直言不讳。 Kenny 戴佩妮全新创作大碟，同名主打推荐《贼》，弥勒佛出品，8月13种子音乐好贼发行。 我是李千娜。 点点点， 他是 George， 他是 Mary。 要烦恼吗？ 还是想炫耀呢？ 来来来， 哈利路亚帮你吼一笑。 最青春的话题， 最青春的音乐， 来来来， 星期天晚上最嗨的节目， 青春点点点 Start up。 欢迎来到第三小时的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区，我是乔治， 我是马克。 天哪！ 啊，不对，我是玛丽。 玛丽， 我说错了， 玛丽性转了。 我说错了，我是玛丽。 啊，玛丽你好。哎，玛丽是不是前两个小时太累了？这个小时的声音有点 沙哑了， 有点搞不懂的感觉。无所谓的，陪在你身边的永远都是我们，换汤不换药，就是这样。到了最后一个小时呢，一样要送上好听的点播歌曲，然后要念出你为了点歌而写的留言。那要怎么样点歌呢？要怎么样在这个小时稳稳当当的被播放出来呢？你只要上 Facebook， 然后找到青春点点点的粉丝专页，到网志里面找到周日的留言板，里面可以留哈利路亚的言啊，同时也可以留这个小时点播歌曲的言。你只要留下你的昵称、你的称呼，然后还有你要点的歌曲，最好排三个顺位，因为不是每一首歌我们都有，然后再留下你想要说的话，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帮你把歌曲顺利的给播出来了。但今天业绩不是很好， 点歌很少是吧？ 点歌今天就只有两首。 没有想到广播的劲敌竟然是 Pokemon Go 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因为了宝可梦大家不听广播啦。 哎，因为大家都在外面走来走去。 对啊， 而且开着 也不开车了，对啊，也就要么就骑车，要么就走路。 而且宝可梦实在太费电了，所以他们也不会开那个， 也不能开 app， 对，因为那个手机会烫到爆炸。 宝可梦直接煮熟。 对，宝可梦没有想到，就是广播的劲敌竟然是飞碟联播网 app 的劲敌竟然是宝可梦， 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哎， 竟然是 Pokemon Go。 主管他们胸中没有想到这一点吧？好，无所谓， 联播网要进化，这个 app 要进化成某一种游戏，而且是好玩的游戏。 我上次就说了鬼门开 Go， 大家没有要理我啊。哎，你有听过我讲鬼门开 Go？ 有， 对嘛，鬼门开 Go 很棒哎。 是啊是啊， 你去开发。 如果这个这么好开发的话，如果这么好开发的话啊，那 Pokemon Go 啊就不会这么风行了，因为大家都可以开发出来很多很多的，比如说路上王美 Go、 小魔 Go、 AV 女星 Go。 王美 Go 有点过分，超讨厌。 王美 Go， 而且抓到之后还自动修图给你看。 对，超漂亮。 欸，我真的觉得鬼门开 Go 很棒啊。算了，那也只是痴人说梦。好，没关系啊，我希望呢大家可以点歌够起来好不好，大家点歌起来，大家一起完成这一个小时的任务。好， 啰嗦这么多之后呢，我们先来送上第一首点播歌曲。他呢很认真的来点歌，但是他非常不认真的写他为什么要点歌，他只点了歌之后就不就没说什么了。他是台北的古瑞斯呢，他想要点 X Ambassador 的 Unsteady， 就是这样。 I'm a little unsteady, little unsteady. Hold, hold on, hold on to me, 'cause I'm a little unsteady, little unsteady. 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接下来要送上第二首，也就是最后一首点播歌。 哇，我天哪，我天哪，要怎么撑过这个小时啊？ 不会啊，因为有你在，我们就可以瞎聊特聊啊，无所谓吧。反正没有人要点歌，就是我们的天下啦。 好，我继续在撒花的飞碟电台等着我的宝可梦。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灰的点播，他说他原本想要点911的《明天够再来》。再过来，明天再过来，给疲劳的自己。我想他应该是 真的很疲劳， 对，所以想点这首歌。但是 ，sorry， 我们 没有，太棒了。 我们的电脑同时也很疲劳，我们电脑已经疲劳了很多年了，没有这首歌。所以，为了安抚你疲劳的情绪，送你这一首来自徐佳莹的《明天的事情》。 个月的舞台剧，我们预约情人节的那家餐厅，可是怎么知道到时候我还爱你，现在我都说不定了，只能消极的紧紧的抱住你，我不管了，什么都不要听，不要跟我讲明天的事情，爱情谁都说不贪婪的霸道的占有你，我除了你什么都不相信，不要再提醒明天的不确定，不确定，讨厌的个性，我们说定不在意彼此的情绪，可是怎么知道这样就会更合适，现在我都说不定了，只能消极的紧紧的抱住你， thank you.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几年之后出生的人，他们对于李玟这个歌手的， 我以为你要讲兵役问题耶。 不是啦，兵役问题我今天也是刚好有看到。 我想说哦，不知道啊，什么几年出生的人啊，原本以为不用当兵了，后来发现哎呀，这个志愿一周招募不够，你还是要去当兵的。 是四度跳票还是三度跳票？ 对啊，但是 今天的新闻， 对，但是我觉得因为军人在大家那个心目中的什么社会形象、社会观感，然后真的太不佳了，所以就会变得不会真的太多人想要去自愿去当军人这样子，所以募兵是有蛮困难的一件事情。 除了形象糟之外，环境也糟，制度也糟， 对，就是可能连带一起的 啊。哦，制度可能不糟，但是就人的问题 就连带一起，所以对啊， 对对对。啊，无所谓啦，反正现在就算不知道几年之后的年轻人们，他们也只需要当只要上四个月的什么 军训 课， 也不算军训课啦，就是去受新训啦， 新训四个月，然后就退伍了， 对， 一样 就不用当兵了， 对。 但不知道啊，就是如果那个兵源一直不够的话，说不定就说哦，没有办法哦，你们还是要回来当兵，我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嗯，兵源不够，那就看着办。反正我们都已经过了那年纪了，小朋友吃点苦还好吧？ 嗯哼， 好的啊。我刚不是要讲兵役的问题， 哦，Coco 李玟 ，Coco 李玟， 就不知道从几年出生的人之后，他们不知道李玟早期的作品，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嗯哼， 但是他们却知道他是就是那个《我是歌手》的参赛者。 嗯。 然后大隐约隐隐约约知道她是卧虎藏龙的女主唱， 隐隐约约， 然后她登上过奥斯卡唱歌， 嗯， 之前的事情他们一概不知道，让我非常压抑。 嗯， 唉，我觉得岁月啊，刚刚那首歌就来自李玟的暗示，我相信大家只听过方炯斌吧，没关系，接下来这首歌我相信很多小朋友也是不知道的，来自陶喆，普通朋友。 是随地在等待，做你感情上的依赖，我没有任何的疑问，这是爱，我猜，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感情叫我怎么能放手，但你说I only wanna be your friend， 做个朋友，我在你心中只是 just a friend， 不是情人，我感觉你对我这样子坦白，但我给你的爱暂时收不回来， So I不能只是 be your friend， I just can't be your friend， What time你早就想要说明白，我觉得自己好失败，从天堂掉落到深渊，多无奈，我愿意改变，重新再来一遍，我无法只是

し歌とささやかな夢をくれ。花が出る指先に散った薄い花びら、優しさを待ち変えて傷つけた心がある時よ。 欢迎回来，青春点点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个小时已经被大家搞得不温馨了，因为只有两首点播歌曲。 接 下来，接下来都是我想听的歌曲，是乔治的点歌时间。 乔治点歌时间， 没错没错。刚刚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可苦可乐的《暖阳小径》。接下来要送上的歌曲呢，是来自魏如云的《木》。 好的，我上次也说过了，宝可梦这个游戏呢，对于懒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就是你在家里面坐着是没办法坐享其成的。 有啦，现在有模拟器啦。 不行啦，就是外挂 啊。对啊，但是那个模拟器最近有新闻啊，就说官方会要严惩，这样子，严惩用模拟器的人，这样。 我也觉得应该要严惩啊， 因为这样破坏游戏公平性了嘛。 对啊， 就失去初衷。不过之前呢，也看到一个新闻说，就是嘉义还是高雄还是台南，反正就有一家饭店，然后这个饭店就说全台湾呢第一个抓满145只的，我可以送你什么什么招待券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嗯， 然后8月6号台湾开通嘛， 嗯， 8月10号就已经出现第一名，我145只全部都抓满了。 那就一定是假的啊。 对啊，因为他在一开始上市的时候，在美国开始的时候他就已经用 VPN 然后先去玩美国伺服器，嗯，然后之后再用就是那个就是怎么讲，你可以自行定位 GPS 的那个， 就是飞人啦。 对，反正就是那算是外挂吧，模拟器啦。然后宝可梦是因为有几只是可能你要在澳洲的某一个地方或是法国某一个地方那种才会抓得到，所以他就把自己定位到那边去，然后 限定版宝可梦， 限定版，所以他才抓得到。 香港、澳洲跟法国， 对，才抓得到。 所以他已经挤满了， 他挤满了， 啊，就摆明着他就是， 但是 开外挂， 但是他也花了20000块。 为什么？ 因为他要花20000块就在那边撒花啊，然后是干嘛啊？你知道吸引就是宝可梦来啊，所以我就觉得，对他开外，他作弊，他不对，但是在作弊的同时， 嗯， 他又花了很多钱。 但问题是，撒花就是那个喷雾还是什么的，不是你升级他就会送你了吗？ 他要很多， 他要很多， 他要一直用， 所以他必须要付钱买。 对， 所以他 说他自己花了20000块， 他花了20000块， 然后获得那个住宿券了， 大概也20000块。 对，可能1万多2万，对。 I don't know, I don't get it。好，无所谓，就是你开心你爽就好，但是遵守游戏规则。接下来这首歌曲呢，送上来自柚子 Yuzu 朋友之歌。 毎日くだらないことをやってはいつでもどこでもはしゃいでた。心と心なかなか会えなくなったけど、みんな元気でやっているのかな。過ぎてく時間に戸惑っているのなら、少しだけ休もうよ。今日は昨日の悲しみも、全部忘れちゃうんだ。頭がいい奴らとは言えないけれど、それぞれ悩みを持って生きているのさ。繰り返す現実につまずいているのなら、少しだけ休もうよ。今日は何気ないことで傷ついた心も大空へ吹き飛ばし、ふと足元見てみようよ。私の中で失うものもあるけど、何も変わらないものだってあるんだよ。今日は昨日の悲しみも、明日の不安も 送上的歌曲呢，也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福山雅治音版。 君をずっと幸せに 風にそっと歌うよ。愛は今も愛のままで。揺れる木漏れ日、香る桜坂、悲しみに似た薄紅色。君がいた恋をしていた。君じゃなきゃダメなのに、一つになれず愛としていたのに。春はやってくる。口づけ染まる桜坂、抱きしめたい気持ちでいっぱいだった。この街でずっと二人で、無邪気すぎた約束、涙に変わる。愛としていたのに、花はそっと咲くのに。Yeah, 君は今も君のままで。 最深情的告白。迷幻乐团最美好的相聚。畅销小说改编，全美3700万人共同落泪。今年夏天最美好的相遇，我就要你好好的。电影原声带，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桃园铁玫瑰音乐学院大师讲堂邀请到薛中明、黄子佼、陈建宁、荒山亮、韩贤光、何厚华、陈玉珍、郑风生、吕胜斐、严于农共10位大师结合讲座及音乐表演，6月至10月免费参加，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 大家好，我是蹦恰恰，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来拜托大家，请大家多多帮忙，那就是捐发票爱老人。华山基金会电子发票的爱心码是111，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失能、失依、失智的老人家。爱心专线请您拨打02-2836-3919，02-2836-3919。 我是李娇薇。 风雪，失去一切我也无所谓。 好的，欢迎回来，今日点一点温馨点歌曲，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接下来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 好快啊！ 刚刚听到你说玛丽，我还是一时没有回神过来，还是被你唬了。好，对，最后一首歌曲非常的快，这首歌曲呢送给大家，然后接下来的一个礼拜，我还是要老调重弹，就接下来一个礼拜，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你的人生。我每天到这个节骨眼，我没有要激励大家，我只希望大家怀抱着就是人生还要继续过下去。 你说这是你每个礼拜固定跟大家精神喊话的结尾吗？ 也没有到精神，就是打击精神喊话 哦， oh. 就是你遇到了困难，就持续就会一直在，你只能想办法解决它。明天醒来不会是新的一天，正因为它不是新的。你才会有人生的里程碑。为什么会突然？ 对啊，为什么突然讲这个啊？我不理解。 没有啦，其实我刚刚在讲什么？你还有恍神。 我本来以为说哦，就是如果大家想要订镜面蛋糕的话，可以去安可的。 这个不用了。好啦，我的意思就是下礼拜天气应该是会很炎热很好，然后该工作工作，该上课上课，就是崭新的一周，好不好？这首歌呢送给大家，祝你们今天晚上晚安。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无条件。 始终不说话，尽管讲出不快吧，是与期盼有落差，请不必惊怕，我仍然会冷静聆听，仍然紧守于身边，与你进退也共鸣，时日会蔓延再蔓延，某些不可改变的改变，与一些不要发现的发现，就这么放大了缺点，来让我问谁可决定，那些东西叫做完美之线，我只懂得爱你在每天。潮流爱新鲜，